第二十章，唔好让你嘅外在行为暴露咗你内心嘅世界。我有个喺酒店帮人泊车嘅朋友讲，大部分越有钱嘅人啊，小费咧其实系俾得越少嘅，反而系嗰啲越冇钱嘅人，小费咧就俾得越多。因为越有钱嘅人咧，其实就越怕俾人知道自己有钱，因为俾人知道自己有钱啊，系会为自己带嚟好多不必要嘅麻烦嘅。而冇钱嘅人为咗面子，惊人哋睇穿佢，所以咧就成日扮嘢，打肿块面充大头鬼。有一位专靠跳铜嚟呃食嘅神棍，同阿张三讲话佢有一场大劫，而且张三一定过唔到呢一关嘅，除非张三照住神明嘅指示，布施一啲钱嚟帮助别人。但系阿张三咧，实在真系冇钱，所以虽然眼见日子就到啦，依然乜嘢都冇做，结果却好好地，乜事都冇发生过。阿张三是一个好老实的人嚟嘅，就决定走翻去找那个神棍问啦：喂，你又话我有一劫，点解而家我乜事都冇发生噶？个神棍非常正经咁回答佢：咁你就要多谢我啦。如果唔系我日日喺度帮你念经，睇你向神明求情，你系肯定过唔到呢一关嘅。张三谂咗一谂，就话：如果念经可以逃过一劫，咁你一开始点解话一定要布施捐钱先至可以躲过呢一劫呢？这个时候，只见这位神棍发晒烂渣咁话：你唔信我就算啦，我又冇攞你乜嘢着数，何必呃你呢？枉我慈悲帮助你，你仲居然怀疑我，请你马上喺我面前消失啊！睇下呢位神棍啦，讲到好似真嘅一样。当一个人讲嘢讲到好似真嘅一样嘅时候咧，佢往往都系讲紧啲假嘢嘅。如果你真系好谦虚啊，你就唔会刻意去强调你嘅谦虚啦。就好似如果你是太阳，你还需要同人强调你是很光很亮的吗？如果那样东西是事实，你又何必刻意去突出去呢？除非它是假的，否则你何必解释那么多呢？因为讲一个大话就要用更多的大话去掩饰前面这个大话。说人是非者就是是非人，一个人做错了事，一般都会靠讲话大声来掩饰他的过失。一个偷了东西的人通常都会做贼嗌捉贼，可能你的解释真是为了解除其他人对你的误会，但是我跟你说没有必要的。因为当是对的时候，如果是对方误会了你，损失的是对方而不是你。有两个猎人正为了一件事争论到面红耳赤，一位禅师咁啱经过，两人就请禅师来做裁判，并打赌话输过一方就要将今天捉到的所有猎物送给对方。这两个人所争论的问题是，一个人说苹果是生在树上的，另一个却说苹果是生在地下的。禅师听完之后想都不用想，就将猎物判给那位说苹果生在地上的那个人。那个人就很高兴地将猎物拿走了。另外一个人就很不甘愿了，就问禅师：啊，禅师你怎么搞的？白痴都知道苹果是生在树上的啦。这个时候禅师就说：既然是这样，你跟一个连白痴都不如的人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他虽然得到了猎物，亦得到了一生的糊涂，你虽然失去了猎物，却得到了宝贵的教训。这个人听完之后即刻醒悟，就开开心心地离开了。切记，我们只需去做对的事，而不用去争着做对的人。如果你不去争着做对的人，你又哪里来这么多的是非呢？因为当你对的时候，你是什么都不用证明的。